开繁重的工作，放下恼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呢，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呢，相信好多香港嘅朋友呢都会好熟悉佢啦。咁而我呢其实冇俾佢教过㗎。我亦都唔系佢嘅学生。咁但係唔知点解呢，我每一次讲佢嘅名嘅时候呢都一定要老师前老师后㗎。系咪因为呢佢嘅老师嘅形象深入民心呢？ 冇错啊，我哋讲緊嘅就係小诗老师卢伟联教授。卢老师啦，或者小诗老师啦，的确呢佢嘅老师形象系深入民心。甚至乎佢自己定义自己，即係好多人问佢点样睇自己啊，佢都会觉得自己先系一个好嘅教师，咁然之后先至系学者啊，或者系作家咁样。咁我哋今日呢都想从卢老师嘅著名嘅散文啦，成教小记，开始同大家呢去细读小诗嘅散文啦，咁同埋成教小记里面种种嘅感情同埋文笔嘅。 其实呢我有一个问题呢好想问黄念恩。你睇咁多书啦，咁其实会唔会有一啲呢作家呢佢嘅文字风格强到呢你唔需要睇佢嘅名字，一睇啲字呢就知道系边个写嘅呢？ 当然会有啦，即系尤其是有啲书迷咁更加会就系觉得我见一句我已经知道系张爱玲㗎啦，有人会觉得系咁样嘅。有咁样嘅可能嘅。但我唔知道你系咪想问我会唔会睇得出小诗老师嘅文笔呢？ 系嘅。 小诗老师嘅文笔呢我唔敢话你俾一段我会即刻会分到出嚟啦。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小诗嘅文章呢都受到几多唔同嘅散文嘅养分嘅浸润嘅。譬如话佢自己好敬爱嘅丰子恺啦，或者系其实五四时期好多散文家朱自清啊等等都会对卢老师呢系有一啲影响。另外呢就算喺古典文学里面，即系佢成日讲到嘅晚明小品，即是一些的明代的小品文的世界呢，我觉得都有一些的元素呢在他的散文里面找到的。那所以呢一方面即是我们看的时候有时会见到文字里面有一种循循善诱的语气呢会认得好像是出自小诗老师的手笔，但是其实呢他亦都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亦影响了他。那要你说一眼呢去看到一种很高度风格化的作品呢又未必是小诗散文的特色来的。 其实小诗的作品都不少啊，点解我哋今日要特别去重点去讲呢个成教小记呢？ 我想其中一个就是成教小记的书名或者是它的内容，正如秋婷刚才所讲就是跟小诗一生的职志，即是它自己的志向和身份很有关系。成教这个词其实就是得到人家的教育教诲，咁佢自己一方面即係多年嚟成为一位好出色嘅老师，但係佢嘅人生里面根据佢自己所讲亦都承受咗唔少好老师嘅教诲。咁所以喺呢一个成全生存嘅关系里面呢，喺成教小记呢本书里面係最睇到嘅。因为我觉得即係有时睇散文啊，或者係好多身兼教师嘅老师去写散文嘅话呢，都会睇到嗰种即系点样去关爱学生啊嗰一面嘅，但系要写埋自己嘅困惑，甚至乎自己求学经历里边嘅曲折咧，同一本书里边出现咧，唔系咁多嘅。 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小诗创作嘅散文入边咧，你能唔能够睇到一啲嘅特色出嚟嘅咧？ 我自己觉得小诗散文的特色有好多方面啦，或者是刚才所讲都受到好多散文家的影响啦，譬如说对于大自然的感应啦，或者是最重要的那种的亲切循循善诱的一种的语气啦。而这种的教诲的精神再引申出来，就是讲得比较宏观一点，就是我们觉得是有一种儒家精神在里面的，就是觉得要 努力，即系择善固执，跟随自己认为啱嘅方向去做咁样吓，即系一种好正气嘅感觉咯吓。咁但系呢种正气咧，又唔系成日即系怒目而视咁样对住你吓，即系要闹你嘅吓，而系喺佢自己嘅好多生活嘅细节啊片段里边触类旁通咁样见到嘅。除此之外，对香港嘅感情啊等等咧吓，数之不尽嘅呢一啲嘅感受咧，都喺小诗老师咁多年嘅写散文嘅过程里边咧，系不断咁发展嘅。 嗯，今日我哋要讲嘅《成教小记》咧，我哋真系讲翻呢一本嘅作品入边嘅其中一篇散文，亦都系同名嘅散文， 就系《成教小记》啦。咁佢有个副题嘅，就系、是。谨以此段文字追念唐君毅老师。唐君毅老师是小诗老师的老师啦，咁更加多人会认识嘅，佢系一位哲学家啦，咁亦都写过好多著名嘅哲学嘅著作，或者系一啲哲理散文咁样，有一啲系好啱青年读者去睇嘅，甚至 我记得中六、中七嘅时候都有读过唐君毅老师嘅作品，散文嚟嘅， 系青年与学问系嘛，即系里边有好多叫啲青年去即系感受人生啊呢啲嘅文字，有人会觉得唔容易消化嘅，讲真吓，即系话尤其是唐先生嘅文字。里面有好多嘅哲理嘅色彩啦，咁而佢亦都唔係好想用一种好流畅嘅文字，即係佢自己讲过，就係、是、有时文字里面嘅停顿或者係唔係好畅顺呢，反而令你可以停低一下，即係再諗得深入一啲咁樣。呢一段嘅文字呢，當然就係小詩去紀念唐君毅老師啦，咁但係呢過程之中，我覺得見到好多散文嘅真情同埋技巧嘅好好嘅融合。咁或者我哋先聽其中一段，即係由小詩老師自己個人嘅經歷出發去講點樣唐君毅老師首先係唔係以佢真係去教小詩嘅呢個經歷去啟發佢嘅，而係以佢嘅作品去啟發佢。嗰個經過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先听一听先。 那年我只是个初中一学生，一向在家里是父母最宠爱的小女儿，但在两年间却面临了母亲急病去世，年老父亲的逐言，年轻继母的敌视，父亲急病去世，还有各种大小不一的家庭变故。一下子，我觉得全世界的痛楚都集中到身上来。我怨恨上天亏待，分不出皂白的愤怒，使我仇视一切接触的人。就那样，独自躲在一间幽暗的中间房里，度过了四年。那屋原是载满我童年欢乐的故居，为了暖暖于旧时记忆，忍受分租房客的欺压，不懂照顾饮食惹来的一身疾病，我似乎越来越沉迷那种一半出于自作的悲痛中。初中三是多么危险的一年，如同许多年轻人一般，我带着自以为是、闭塞、愤怒踏入心理变化最大的青年时期。上幸的是母亲为我培养的读书兴趣一直没有减退，功课做好后不时到街上乱逛，就是躲起来看书。那年夏天是个重要的转捩点，在偶然机会中认识了正在新亚书院兼课的莫可菲老师，他是影响我最大的几位老师之一，可惜也去世了。在他指导下，我系统地读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也是他送给我一本唐君毅先生的《人生之体验》，对我来说一本绝对重要的书。于是，在灯下，我剪读一段段异于寻常文学作品的文字，同时也转入人生道上的另一里程。我悲哀，他说。 真实的悲哀吗？他来了，你当放开胸怀迎接他。真实悲哀，洗去你其他的凝思，净化了你的心灵。雨后的湖山，格外的伸延。你的视线，从真实的悲哀所流的泪珠，看出的世界，也格外的晶莹。 啱啱咧就听完《成教小记》入边嘅一个选段啦。点解黄念恩会拣呢个片段俾我哋嘅听众去听嘅咧？ 咁首先呢篇就系同名嘅作品啦吓。咁我觉得成教两个字真系好有意思吓，即系话一位教咗咁多人嘅老师去讲翻自己点样继承或者系承接咗其他人嘅教养同埋教诲。而呢一篇咧，我觉得有两个好著名嘅老师喺度啦，一个就系小诗老师啦，另一位就系唐君毅老师。但是他写起上来呢，其实是非常之自然和深刻的，不是讲很多外在的知识啊，或者是唐先生怎样是一个近代的大儒啊等等的背景，而是从自己的生命出发去追念唐君毅老师。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刻里面呢，我觉得有很多很深入的剖析啦，譬如说由他自己的成长的时候开始讲起。我想很多即人对于小诗老师的印象都是即是一头白发的，即是说非常睿智有学问的，就是一位的作家和老师。但是呢，其实他就由他初中一开始讲下，就这个初中时代的小诗，咁就去讲到佢一个好大嘅转变嘅经历，就係、一直都受到父母最宠爱嘅呢个女儿啦。咁我哋知道佢同爸爸妈妈嘅关系都非常好，咁但係呢，就係好不幸喺两年之间呢，就係、经历父母都係急病而离他而去，咁然之后要一个人开始面对自己得返一个嘅生活。咁当然有其他亲戚啊、哥哥啊帮忙啦，咁但係呢一种嘅转变呢，我諗而家即係都好难想象，即係一个中三嘅学生两年之间失去父母，咁然之后再去面对人生。所以呢，小诗一开始讲嘅呢，就反而係佢最困顿嘅一个困难嘅时刻，就係、可能会对人生有好多不满啊，唔知点解自己要咁不幸呢咁样。咁佢好好彩呢，就係喺即係莫可菲老师嘅指导之下，咁就送咗一本书俾佢，就係、唐君毅先生嘅人生之体验啦。咁然后呢，就係、佢先以即係话书本去认识佢呢个未来嘅老师唐先生。咁佢就截录咗好多好嘅喺人生之体验里面嘅片段啦。譬如话当悲哀真正嚟到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咧？我哋应该放开胸怀咁样去迎接佢。真实嘅悲哀咧，系可以洗去你其他嘅杂思杂想嘅，净化咗你嘅心灵，就好似雨后嘅湖山咁样，都会格外嘅清新同埋干净。而你嘅视线咧，亦都会因为悲哀所流嘅泪水而去睇嘅世界咧，会分外嘅晶莹。咁我觉得呢啲嘅句子咧，吓唔单止感动到当时嘅小诗，我谂我哋而家再去睇翻小诗嘅引述咧，都会觉得啊，即系好有启发性。咁我谂呢个都系小诗散文嘅一个特点嚟嘅，就系、可能佢本身就系一个好好嘅老师啦吓，就系、老师唔单止系成日要教导和训导你哋嘅，其实我觉得老师有个好重要嘅特质咧，就系、佢可以引发你。唔单止喺佢身上学到嘢，而系引发你去睇另一本书，去认识另一个人，去认识世界嘅其他嘢。老师系一个桥梁嚟嘅，咁所以我谂《成教小记》呢篇文章就系好好嘅示范吓。一方面佢系好真实咁样去回忆翻佢自己启蒙时期嘅一本书，但系咧又同样令到读者吓，因为佢选得非常之好嘅呢啲片段咧，真系会想吓，唔单止系睇《成教小记》，甚至乎攞翻人生之体验出嚟咧，再去体验一番。 嗯，其实呢，小诗老师去写呢一篇文章去追念唐君毅老师呢，但如果作为我哋呢啲第三者去睇呢一篇文章嘅时候，我哋应该用一个咩嘅角度嚟切入呢？ 是啦，其实秋婷你讲得好好的，即是第三者的角度。可能因为我们会觉得每篇散文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些很个人的感受啦，你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好像一个第三者这样介入，即是外来者这样介入散文呢？我觉得又不必要这样去看的。咁譬如成教小记的话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过被人教的经验的，无论是好定是不是那么好啦。但我自己觉得呢，去回想返呢，即是求学时期嘅每个老师咧，回忆里边都系好嘅多嘅，即系就算你话啊，好似你现实啲去谂啊，老师都系一份工作啫，佢要教我哋唔系一啲咩特别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始终作为一份工作吓，即系一个老师将佢嘅青春时间无常咁样对住一班学生，睇住佢成长去教佢咧，始终系令人感动嘅。咁所以人皆有嘅呢一种吓，即系被老师 照顾过或者是教导过的经验呢，是很可以，即是或者起码在我来讲作为进入成教小记的一个切入点啦。咁但是呢，就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唔系淨係睇一啲自己有嘅经验嘅。譬如成教小记里面头先讲嘅即係人生之体验，唐先生嘅故事，其实佢继续落去呢就系讲到小师进入新亚之后，因为之前佢立志要入新亚啦，睇完人生之体验喺面试嘅时候呢就已经系即係有一个奇遇，就终于见到呢个人生之体验嘅作者就作为佢面试嘅考官就系唐先生啦。咁我觉得嗰个面试亦都写得几好㗎，即係会觉得啊头先先讲完本书，但淨係沉醉緊人生之体验嘅体会，就真係个作者坐在你面前仲问你，你觉得中国文化可唔可以喺香港嗰度传播呢咁样。咁喺面试嘅时候你好紧张啦，咁当时嘅小师老师都唔例外，但係佢又好真诚咁话呢，我相信冇乜希望啦咁样。 点解佢要咁答呢？呢个我都系一个问号嚟嘅。 呢个就系小师老师嘅特色，我諗下。我会諗到佢当年青春嘅时候去面试嘅时候呢嗰种倔强啊，因为佢唔系一种乜嘢都会睇到即系好美好嗰一种嘅盲目嘅乐观咯，我谂吓，咁所以佢可能亦都见到即系香港面对嘅种种流行文化嘅冲击啊，或者系当时嘅即系一个殖民环境之下一种风气咧，其实要将中国文化去传播咧，其实唔系咁容易。我甚至乎觉得咧，其实小师老师都有啲预言性嘅，即系话其实到今日我哋谂翻文化传播系咪真系咁容易咧吓？我哋对于话中国文化嘅要去接收进入，其实有心里面都会有好多嘢要跨越先至会接受到。咁所以呢我觉得佢差唔多半个世纪前嘅答案係啱，即係或者有佢嘅道理。咁唐先生呢都觉得有啲惊讶嘅。虽然小师身边嘅朋友就话、你咁样答实入唔到新亚啦，咁结果呢佢都注册成为咗新亚中文系嘅学生。 嗯，其实睇到呢一段呢我反而係比较鍾意呢，係佢入面有提到呢，就係话佢嗰个志愿嘅表格上面呢填咗六个空格面都填咗新亚。 呢个 我觉得好有趣喎。 系啊，其实我谂而家嘅人报大学就唔好学小师老师当年嘅倔强啦，因为咧，我谂要成绩好好嘅人可以咁样做啦，即系表示自己我一定即系六个志愿又好，十个志愿又好，我都填晒一个学系啊学科咁样吓。不过呢一样有一方面就即系相信一定系真噶啦吓，咁同埋亦都会见到吓，即系嗰个志向嘅坚定吓，同埋倔强嘅一面。 嗯，咁其实咧喺呢一个成教小记嘅呢一篇文章嘅尾段嘅时候咧，其实小师老师都有提到一啲人咧，对于唐君毅老师嘅一啲误解啦，或者佢咁讲啦。 系啊，呢个系好难嘅，即系我觉得我哋自己都有老师啦吓，即系话你要表达对老师嘅敬爱吓，你可以写好多篇文章。但系如果你要表达对老师嘅疑虑啊吓，甚至乎要面对一啲其他人对佢嘅批评咧，都好难嘅。咁所以成教小记呢篇文章咧吓，我觉得有另一个值得欣赏嘅地方咧，就系佢唔单止写佢同老师相处嘅点滴吓，佢亦都会讲到一啲比较敏感嘅事件吓，即系或者系老师嘅挫折嘅时刻。譬如佢即系讲完呢一个入读新亚嘅面试之后，佢亦都讲到即系新亚嘅一宗所谓悬旗事件吓，悬挂呢个当时嘅国旗，即系青天白日嗰个国旗嘅事件。咁就系因为咧吓，新亚就开始接受咗当时港英政府嘅津贴资助咧，就唔可以再悬挂呢一个青天白日旗啦。咁咧，当时嘅学生当然又会好激动啦吓。咁而小师老师咧，亦都记述咗当年唐君毅老师点样含泪地即系同学生去解释吓，点解唔能够再悬旗啦。咁呢个经验我諗即係唐先生有好多上课好有风采啊等等嘅事迹可以记述啦。咁但係小师就淨係即係记咗呢件事，就我觉得反而係令到我哋会觉得好立体，即係话佢唔单止係一个人生之体验嘅作者，或者係一个面试嘅老师教授咁样，佢亦都会为国家呢个概念或者係国家呢个理想嘅失落而痛哭。咁呢啲嘅挫折咧，或者系关于老师嘅挫折啦，呢方面咧，其实唔容易落笔写嘅。咁但系喺成教小句里边咧，都写得相当动人嘅。 其实成教小记入面呢，除了有重点咁提唐君毅老师之外呢，其实亦都有提到呢小诗老师毕业之后出嚟教书。 是啊，这个就是即是成教两面的意思啦，就是说当他自己成为老师之后呢的经验。咁这个经验呢，我觉得又是这篇文章即是个结构写得很严密的地方，就不是即是前后分了两段。而是这个经验呢最后都会屈返去或者回转返去呢，就是讲到唐先生的。咁就是讲到呢老师毕业了之后啦，就做了教师七年。咁但是呢因为即是一件学生的事故啦，就是呢他觉得他自己不能够拯救到学生，就对于教师的身份有一些的迷茫，就是不知道怎样去继续的时候，就是心情也都很低落。就有一次就跟唐先生讲起，而跟唐先生求救之后，就是唐先生就给了一个意见，就说你身体太弱，最好停一停，再行中反照自身，看看执着的是不是一些虚像，就说会不会是你的性格太執着呢，咁样。咁结果呢就开始咗卢老师小诗老师一个好重要嘅一年，就係佢去咗京都大学，即係作为研究员嘅一年。据佢自己所讲呢，亦都係令佢脱胎换骨嘅一年，开展咗佢人生个研究事业嘅一页㗎。所以呢一篇嘅成教小记呢，我觉得虽然佢唔係好长，或者係有好多嘅背景资料我哋都知道，譬如小诗老师或者係唐君毅先生嘅作为教师嘅背景。但是呢，我觉得重睇之后呢，我哋都会发现小诗嘅散文艺术，即係话喺嗰个篇章嘅结构里面，点样系即係有一种真情或者系自己嘅经历灌注喺里面之余，但係又同时俾咗你好多人生即係养分嘅讯息啦。咁然后再会令到读者又可以自己去反省，即係话就算你冇类似嘅经历，但係人生佢有时工作去到一啲瓶颈嘅时候，点样在行中反照自身呢，又或者是去追念返有没有感激返我们人生中有一些很重要启迪过我们的人呢，这样都可以在这篇短短的文章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找返小诗老师这本成教小记来看一看。那今晚呢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